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操劳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勇气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原来过得很快乐，只我一人未发觉，如能忘掉渴望，岁月长已上薄。无论于什么角落，不假设你或会在旁，我也可畅游异国，放心吃喝。 这城市那么空，对你那么凶，这跌倒这水满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味道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Alone， 这感觉我跟从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岁月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 是在你身旁。

午餐之后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为下午的生活充